大家好，我是毓民，我而家要喺度宣布关于毓民喺 My Radio 嘅节目直播同埋重温嘅安排。喺直播嗰部分，我嘅节目包括毓民踩场、毓民踢爆、毓民回客室，都会喺我嘅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喺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业直播。新嘅加多一个就系 YouTube 黄毓民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後咧，可以喺呢度撳訂閱，係嘛？咁咧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直播，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毓民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毓民 YouTube 頻道。 毓民棟篤傳2019， 我講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门圈现已发售， 农历年初五初六晚 只演两场， 网上购票大家可以到 快达票 hkticketing.com， 仲有通理琴行， 详情可以留意 myradio.hk 或者查询电话 24673088， 记得买飞啊！ 大家好，欢迎收睇毓民踢爆。今日是2018年的12月19日。今日朝头早咧就即系有单咁嘅新闻嘅，就系呢、这个立法会嘅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咁啊同另外一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咧就去出席呢个香港电台，即系呢个一个节目啊，咁讨论咩问题呢？原来就喺今日嘅晏昼咧，呢、这个立法会嘅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就要举行会议，咁就有一班泛民主派嘅议员咧就联署咗一封信，就要求咧呢一、这个即系、法律及司法及法律委员会咧，就喺今日嘅会议里边就加一个议程啦。那个议程就系咧，邀请呢个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嚟到呢、这、一个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度解释点解佢唔告呢个梁振英。咁大家都知道咧，较早前咧就 ICAC 发咗个声明啊，就话咧即系律政司就决定唔起诉呢、这、一个梁振英，就关于嗰个 UGL 事件，即系佢收咗呢个5000万，即系400万镑啦吓，咁就冇向呢个行会申报啊，咁就涉嫌咧就系、是、触犯咗呢一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嗱、这个就唔系指佢贪污，大家要搞清楚，咁就唔係話佢收咗個5000万就係貪污，唔係講呢樣嘢，而係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你喺 在任嘅時候收咗一大筆咁嘅錢，但係你冇喺立法會嗰度申，唔係冇喺行會嗰度行政會議嗰度申報，係嘛？咁呢個就構成即係呢個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係嘛？咁立法會嘅司法同埋法律事務委員會佢舉行會議嘅時候咧，好多時即係之前咧，有好多议程就排咗嘅，咁而排啲咩议程呢？好多时咧就要听啲议员嘅意见啊。嗱，点样排议程呢？我就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即系以前做咗八年立法会议员，我亦都参加咗4年嘅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啊，即系做呢个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啦。咁我嘅理解咧就系话，嗱，嗰个事务委员会其实个功能系咩呢？佢係冇一個所謂決策權，亦都所有嘅議題嘅討論咧，就算喺會議裏面有所謂表決咧，佢都係冇任何法律嘅約束力嘅。咁只係俾議員係嘛，就呢啲即係政府相關嘅政策咧，即、就、係、是、對口嘅啊。咁然後咧就可以提出意見或者質詢啲政府官員，又或者政府官員咧，佢要推行某一啲政策嘅時候，佢要先嚟呢個事務委員會過一個冷河，聽一下啲議員嘅意見。咁然後如果大多數議員都贊成咧，假設咁樣啦，咁佢就會跟住做下一步嘅工作，譬如話要修法啦，譬如話要即係某一個政策要 推出台啦，咁啊，又或者要攞錢啦，又或者攞錢包括係工程，或者係人事編制啦等等，咁你都先嚟嗰啲相關嘅事務委員會過個冷河先嘅啊，咁所以咧就喺立法會有教育事務委員會啦，咁對口嘅政府單位咧就係呢個教育局啦，咁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對口嘅就係律政司啦。其他就如此类推啦，譬如有保安事务委员会啦，有呢个政制事务委员会啦，有经济事务委员会，有工商事务委员会，一大堆啊，咁都有对口嘅政府部门啊，或者嗰啲决策局咧，就要派官员嚟即系列席，然后接受议员嘅质询。嗱，呢个咧就成个立法会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嚟嘅，就系呢啲事务委员会。所以点解我对于李卓人当年？在议事规则委员会支持修改议事规则，俾呢啲事务委员会主席可以驱赶嗰啲所谓行为不检嘅议员离开个会议厅。我对呢个人咧就已经判咗个死，即系判咗个即系死刑噶啦，已经系系嘛，所以佢选唔到呢个系即系天有眼系嘛。嗱，呢个就题外话啦，系嘛。咁所以呢个事务委员会主席，你点解要俾佢咁大权咧？请问系嘛？嗱，而家今时今日你就睇到今日呢件事咧，就系呢个事务委员会主席太大权啦嘛，梁美芬系嘛？今日讲咩咧？就话要请郑若骅嚟呢个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出嚟解话，点解你唔起诉梁振英？咁律政司可以答你就话喂，我嗰个声明讲晒咯，系咪有啲人都可以咁讲嘅？声明讲晒咯，咁有啲人又话唔系啊，而家有人司法复核，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咁佢亦都不便于。在这个事务委员会去评论这件事啦。喂，嗱，这种讲法完全是错误的啦。后一种讲法呢，即是说司法复核，有人进行司法复核的话呢，那律政司是不适宜来到这个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去解释为什么不起诉梁振英，是吧？因为怕妨碍司法公正，这样。这个是自由党主席钟国斌讲的，这个是错的。我解俾大家听，点解系错呢？因为立法会有权力及特权条例保障啲议员同埋列席嗰啲官员，即系佢嗰个言论系有免责权嘅。更何况你律政司系主要官员，你系嚟解释个政策啊嘛，系咪？咁你话，哎，我声明讲咗，声明讲咗，大家觉得声明里边讲提嘅嗰啲所谓不起诉嘅理由，佢哋觉得有疑问啊嘛，立法会议员。咁基于呢个问责。基于呢个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咁基本法有规定噶，呢个系，咁你系有必要，系嘛？你系有责任嚟嗰个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嘅质询啊嘛，甚至问难啊嘛，个制度系咁噶嘛，所以行政立法关系咁样嚟噶嘛，大佬系咪？所以呢个唔系理由嚟嘅，系嘛？好啦，咁今朝梁美芬喺个电台节目就讲咩咧？佢话咧。就律政司就出咗个发言人就话咧，郑若骅司长就正在休假，咁啊直至到10月27日休假结束先至上班。咁你今日咧系12月19号晏昼喺立法会要举行呢个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跟住有个议程咧就要请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嚟就佢不检控梁振英啊嗰个声明咧嚟解释咁佢就嚟唔到啦，因为佢放緊假。咁有啲人就觉得你以放假为由拒绝去呢个立法会解话，呢个呢係失职，係咪？咁但係佢又可以大条道理话俾你听，咁我放緊假点嚟啦，咁得啦，咁下次啦，等你放完假返嚟，係咪？咁你立法会嘅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可以开一个特别会议喎，嗱，呢个全部有例子嘅，过去全部有往例嘅，係咪？有先例嘅。本来就一个月开一次的事务委员会，咁你可以加会，只要啲议员同意就得噶啦，系嘛？咁所以你喂避得初一就避唔到十五噶，理论上系你都系始终丑妇中需要见家用。但系今日呢个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真系岂有此理，佢话咧即系话这个时间休假是不是合适呢，咁佢就因为未联络到律政司司长呢，佢就唔评价嘅。咁但佢就话呢，委员会尽量唔希望就个别嘅个案讨论，咁可以讨论检控政策，咁你立法会自行判断系咪需要律政司出席会议，咁跟住呢这个未算抵死，跟住佢仲要讲一句。即係佢呢就话唔外聘大律师提供意见，即係独立法律意见呢， 就唔一定係違反律政司嘅政策嘅，反而以前有意見要求律政司司長咧要有膊頭，就唔好事事咧都外判。嗱，呢種講法咧係好無恥嘅。梁美芬事實上係一個非常之無恥嘅立法會議員，係嘛？更加無恥嘅，佢係呢一個即係啊法律學者，竟然講呢啲咁嘅説話。我今日條標題叫咩？徇私枉法，不告梁匪挨批。喂，呢、這個就係而家客觀嘅現實就係咁樣啦。你係徇私枉法，你要俾人覺得係咁樣，咁所以你更加有責任嚟到立法會去解話。你梁美芬呢種講法係非常之有問題，亦都十分無恥。喂，檢控政策，政府喂有一套指引嘅，係咪？咁佢喂過去講我 N 咁多次噶啦，而家梗係講呢個個案啦。呢、這個個案係因為全民關注啊嘛，大佬，你唔可以將佢列為普通嘅一個個別 case。哇，下下我告唔告，我都要解話。咁我話律政司話好唔得閒啊，啱。你當年梁愛詩唔告胡仙，因為公共利益，你話係咪引起煙然大波先？呢個係民意沸揚啊嘛，大佬，俾人鬧到而家，今日都未鬧完。梁美芬唔係你梁愛詩係嘛？你而家鄭若驊唔告梁振英，喂呢、這個真係知事體大，而且動公憤，甚至民意嘅反彈好大噶嘛？你就唔可以當佢係一個普通嘅個案嚟處理噶嘛？你個律政司司長一定要嚟立法會解話嘅。所以你梁美芬呢个人十分无耻，系嘛？更何况佢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添。喂，你系共匪嚟啊？基本上系，系嘛？你更加应该，喂，你做得呢个委员会主席，你要中立噶嘛，大佬。所以我记得我做呢一个司法嘅法律委员会嘅委员嘅时候，我成日窒呢个梁美芬噶，我话俾你听，系咪？即系呢个系讲唔通嘅，基本上系，系嘛？当然啦，咁大家咪睇下咯。佢放完假翻嚟，你会唔会继续揾佢嚟去解话咧？系嘛？再嚟，你泛民主派唔好行礼如仪。你而家就咁啊，联署喺事务委员会整个议程，根本就应该要大会提出呢个口头质询，甚至乎即系要提出一个议案，系嘛？要咁先得噶嘛？如果你咁样就喺事务委员会度有咩用咧？更何況嗱，呢啲事務委員會就係俾呢啲建制派全部霸曬做主席噶嘛，係咪？更何況你泛民主派又支持修改議事規則，賦予呢個事務委員會主席更大嘅權力。咁如果有啲反對派佢用一個過激嘅係咪佢言論或者動作喺立法會度去抗爭，為咗呢件事喺事務委員會，咁就俾梁美芬趕曬出去噶啦。不過而家就睇唔到呢啲嘢，都冇乜所謂啦。佢哋覺得係咪？即係同啲保安推撞俾人告嘅時候，又叫個法官開恩啊！咁即係係咪好笑咧？即係還我清白啊！咁唉，死咗佢啦！不如係咪林卓廷呢啲人有咩用啊？你話呢啲咩反對派你話啫？所以你而家睇到呢個議會咧，嗰個政府梗係可以即係橫行霸道啦！呢、這個唔使講啦～